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是梁家杰。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是黄之锋。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好啦，返嚟啦。咁啊我哋今日呢就见到有个即係叫做好突发嘅消息啦。咁就係、是、原本文汇报呢去报呢件事呢，我就觉得即係半信半疑啦，同埋得啖笑啦，係咪？咁就阿黄台阳啦，就係、是、关于咁就话佢啦，啊咁係其实因为佢而家佢间暴动罪呢就嚟緊一月嘅时候呢就要开审㗎啦，其实就。咁咁巧咁你而家呢即係其实佢要枕住都要向呢一个差馆报道㗎嘛，係咪？咁 一个礼拜一次。 等于阿明你而家都需要啦，係咪？即係你保释期间。咁而家佢就喺限期之内佢就冇去到报道。咁啊，呢个文汇报咧，就今日就头版报道就话啦，喂，咁佢话而家收到消息，系嘛，即系似乎咧就喺度弃保潜逃，藏身英国，系嘛？咁啊，警方嘅发言人咧就喺度话啦，啊，咁啊，由于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咁啊唔作评论，咁就而家咧就会将佢咧就系、是、即系通缉嘅。咁啊，將佢緝捕歸案啦嚇。咁、啊、但係就如果你重申英國，咁我會覺得就係話，除非你係即係我唔知點樣除非啦。屌，你英國有引渡條例咁啊，同香港下係嘛？咁你點樣重申英國 咧？冇意思嘅， 唔係咯。 不過嗱，今日文匯報嘅頭版講黃台陽呢單嘢，我係覺得奇怪。即係過往嚟講咧，即係咁重要嘅重大嘅新聞咧，係唔會放俾文匯噶嘛？因為佢係好詳細地描述咗，即係佢去咗邊度啊，成件事啊，而家準備出呢個通緝令咁樣。你諗下，我頭先喺度 check 緊個新聞嘅時候，蘋果係最近先出嘅啫。十零廿分鐘之前咧，即係可能係一個鐘頭到啦。是一两分钟之前出嘅咋，头先 佢系要 经 过核 实，睇嗰时候 佢要经过核实。 喂，但系呢单嘢，你从港英嘅年代里边咧，可以即系攞一个对比嘅就系、是，以前咧港英年代就放俾边个咧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而家你特区政府咧就放俾文汇报，所以你话半信半疑咧，我觉得我一睇文汇报咧，我就话哇，佢变成一个官方嘅发言啊，大佬系真系喐啊，黄台阳啊。咁当然你问我，其实我。去年啊，定系今年年初嘅时候咧，已经收到一个信息，就话咧黄台阳同梁天琦咧两个都已经考虑紧咧，真系攞呢一个嘅政治庇护。 我收揾边个？ 佢谂住揾美国佬。 哦， 咁我仲同嗰个 friend 讲，即系孤影其名咯。我就话喂，你帮佢唔到嘅。我话我得一个例子嘅啫。你同样道理，如果你美国佬俾佢嘅话。咁咪即係喺時代廣場，即係美國時代廣場啊，係掟石嘅話，你美國都唔可以告㗎啦，因為你係政治庇護嘛。你講緊，喂，如果喺中國大陸，無論即係劉曉波又好，劉霞又好，可以攞政治庇護就係話，因為佢做呢樣嘢喺美國唔會犯罪嘅 ，that's why 你先會俾政治庇護佢㗎嘛。但係如果你用掟石呢個方法，即係用武抗爭、暴力抗爭嘅話，同樣你 apply 喺美國都唔俾㗎。你谂下嗰阵时占领华尔街都拉咗好多人喎，大哥，系咪？但系我嗰阵时已经收到噶啦，就系话佢哋已经蠢蠢欲动喺度计紧条数，咁走定唔走？咁而梁天琦嘅讲法就话咧，如果十年八载就冇搞啦。嗱，我听人讲嘅啫吓，我唔知啦吓，冇得 verify 啦。如果系即系四五六嘅咧，都可以接受。因为扣埋三分一假期之后咧，就可能系两三年就即系一条好汉咁样。咁但系嗱，我覺得佢最壞嘅影響乜嘢咧？黃台陽，以後咧，你哋班友仔咧，係唔俾咁保釋嘅，係唔俾咁樣保釋噶啦。 同埋唔俾去參加嗰啲咩會議，因為本來佢係 咁啊撲街啦， 特登嗱文匯報嘅講法話佢係有策略噶嘛，就話我先申請幾次去喺呢度開會，去喺嗰度開會，去呢度示威，去嗰度示威，每一次都係獨立申請嘅，因為佢係收好似阿明咁，你收咗個護照唔俾你出國噶嘛，每一次就向法庭即係問攞個批准啊嘛，咁以後你包仔想去都冇得去嘅，真係如果好重大嘅即係會議嘅時候。 嗯、 我都唔知佢原来即系用呢条桥啊！苹果同埋呢一个嘅文媒都分别讲，就话佢之前好准时翻嚟，嗰个系策略嚟嘅。 嗯， 即使到加个保释金，阿妈俾 呢 个系文 汇报讲嘅，呢个讲法系 苹果都有讲 系嘛？你话呢个策略嗰样嘢， 苹果都有用呢一个讲法啦，就话佢之前好循规蹈矩申请完之后出完国，正经翻嚟。今次咧就特登唔翻， 嗯， 咁啊死啦！又我哋即系抗爭嘅友話想出去開會又唔得，隨時保釋都唔俾，尤其是係旺角蘇聯嗰單， 嗯， 全部都唔俾保釋啊，都唔出奇啊，大哥。 其實旺角事件你之前已經有個咩潛逃台灣少女咁樣噶咯喎， 係啊， 你跟住再嚟呢一單嘅話，其實所有人你都係出唔到境噶啦，即係甚至講緊保釋你都冇乜可能啊。 唔係你好難翻一轉頭。话唔俾保，但系个问题就系，如果系相类似呢啲咁嘅案件嘅时候咧，日后佢考虑呢个保释同埋考虑保释嘅条件嘅时候咧，可能都系会加多好多 condition。 嗱呢一个咧就真系咧，我哋嘅讲法嚟讲咧，即系或者我哋嘅观察咧，就见到就无论系即系嗰个旺角少女又好啦，呢一个黄台仰都好啦，佢哋系勇武嘅抗争嘅即系本土派啦。嗱，即系我哋可以咁讲嘅，勇武抗争本土派咧，佢哋就即系有个原则噶嘛，系嘛，喂，不受伤不被捕啊嘛，即系佢哋嗰个诉诸系人性嘅，即系懦弱噶嘛，喂，咁但系即系嗱，法官唔会理呢样嘢噶嘛，吓、啊，即系你做抗争者就系抗争者就系抗争者，即系等于宋小庄头先个道理咁样讲，系嘛，违法达义就系犯法啦，系嘛，你犯法嘅人，你尤其系你做抗争嘅。你无论你嗰、那个崇高呢、个你想几崇高都好，犯法就系犯法噶啦。咁所以咧，以后咧佢都会用同一个标准，就系、是、话，哦，既然有人有弃保潜逃嘅情况，咁啊，哇，咁啊，即系全部一视同仁咯， 唔俾佢咯， 系咯。 唔系老实讲，你问旺角骚乱嗰单对3+13嗰单嘅判刑有冇影响？ 嗯， 我话俾你听，一定有。 嗯， 如果唔系咧？ 我都觉得系 3+13系唔会判到，即系玩 double penalty 嘅。 我都觉得系， 系唔会玩到你咁尽嘅。 嗯， 因为嗰个系一个境界嚟噶嘛。从一个当权者嘅思考角度啊，我哋未必同意吓。但系佢要警戒你班友。 因为最主要嘅问题系咧，对于嗰啲官啊，佢哋、其实佢唔会理你系咩派咩派。 系啦，系 喺佢哋全部都系咁。 吓、啊， 哇！你哋。由呢一个2014年6/13搞到公港搞雨傘运动之后冇几耐，哇！你仲有一个 骚乱 旺角骚动，哇！如果佢咁样，佢就觉得系薄，即系越嚟越差啊、那个情况。 唔系，即系简单啲。 咁对于个法庭嚟讲，佢要做咩？ 佢就 要强调社会秩序， 系啦， 将你班人锁运吓， 系啦， 令到你哋唔够胆。咁佢觉得佢自己正义噶啦，啲官，我做紧件正义嘅嘢，就系、是、将一啲好令呢个社会咁混乱嘅状态，我令佢回复正常。 唔系，所以佢讲歪风啊。即系呢个系一个歪风，系一个角度。 即系佢意思，佢系啦， 要翻去正轨啊！ 杨振权就系觉得系即系话意思就戴耀廷日鼓吹咗呢，即系展开咗呢一个嘅 占中， 开咗个头啊，引致到有呢个旺角骚动，最衰都系你啲咁样嘅友仔。 嗯， 佢意思就系 有识之士啊嘛，佢个用讲到明。 嗯， 头先你想讲咩总结啊？你话 唔系啊？即系你无论本土派又好，和李飞又好，咪就系一个犯法废青咯。即系咁样，佢哋就 同埋都打埋一堆噶啦，系冇分别嘅。法律角度嚟讲，喂，唔系好似我哋咁分得咁清楚，边啲系泛民，边啲系左交，边啲系本土派。 系啊， 喂，大家意识形态有唔同。喂，大佬，就算佢真系知啊，佢判案嗰阵时候都唔会有分别嘅。 咁啊，所以我见到今日我哋有啲网友咧扎扎跳咯，系嘛，就话吓、啊，即系你，一早话你唔应该同呢啲人影相噶啦，唔应该同我哋食饭啦，咁样样，即系我谂佢可能讲下长毛啦，系嘛、 嗯？ 就系话，即系你点样同阿梁天琦都黐埋一齐啊？系、嘛？咁啊，即系亦都 唔系咁，我又觉得老实讲，喂，呢啲嘢你又唔可以上纲上线，你咁紧要嘅。 嗯， 即係如果我真係即係有人揾我同阿梁天琦、黃台陽 食飯影相嚇， 食飯影相，甚至乎傾下，喂你嘅路線問題，我覺得冇問題喎、啊。 嗯嗯 我想知道你背后嘅谂法系乜嘢，我亦都想话俾你听我嘅谂法系点样。咁跟住顺手食埋餐饭，食完餐饭咁影张相，咁有咩咁特别啊，大哥？ 其实大家嗰、那个即系嗰个针对点都系即系呢一个中央政府啫嘛，系嘛？大家都系反共嘅啫嘛。 唔系，同埋你一定说服唔到我哋。喂，叫我跟你嗰套嘢噶、反而你自己 back down 咗就真。你梁天琦又 back down， 黄台阳都 back down 晒啦，全部。你谂下嗰阵时候，我哋揾佢去讲，即系回归二十年，黄台阳我亲自打俾佢，因为冇人嚟啊嘛，佢真系扑到嚟嘅、哦。我嗰阵时候都有少少警戒。 嗯， 喂，佢其实划清界线多过我啦。 嗯， 系咪？点解会嚟我哋嗰度咧？就系、是、想出席多啲啲咁嘅活动。外国请佢去嘅，台湾请佢去，全部都出席，就系、是、希望避过呢一劫。嗱，我唔知佢有几大嘅责任喺成个旺角骚乱里边，我觉得佢系其中一个棋子嚟嘅，即系黄台阳。 O、okay, K， 嗱，如果我系老共嘅角度去思考个问题，就系点咧？阿明啊，你好似我哋以前咁负责推就得噶。 嗯， 喂，大佬你选嘛，你而家要补选嘛，大佬你而家名不经传，咁少飞1% 都冇，即系民调咁样，跟住我就叫阿 Anthony 就负责拎啲石过嚟。跟住我再叫阿龙咧，就系喂带啲僆仔嗰日去旺角有嘢搞咁样，落三个 order 得噶啦。我觉得黄台阳某程度上都系棋子。 黄台阳定系梁天琦先？ 梁天琦可能诶，佢哋两个有少少差别。嗱、我最后而家嘅观察就系、是、可能碌捻嘅讲法未必错晒嘅。梁天琦可能系乖少少嘅。就係、是、佢都係俾人利用嘅一個部分，但係佢一定唔會知道成個劇本係點走噶嘛？喂，我都唔會俾你知道曬啦，唔通我一個 order 曬你去做曬呢一樣嘢咩？我梗係分開嚟啦。喂，同埋我叫你去斑馬嗰度，其實係叫黑社會啫，叫你去瀝石嗰度，喂，嗰陣時候龍和道都瀝緊過嚟噶啦，都係同一個 order 啫嘛。你就好似我哋以往陶君衡、長毛嗰啲喺中聯辦門口推係難得嘅。咁你咪引發咗成個嘅衝突嘅來源囉。所以我見到佢揸住嗰幾十萬現金嘅時候呢，我真係覺得好奇。佢一路從來冇解釋過佢嗰扎現金係嚟自邊度㗎嘛。我都想問佢呀，屌。全部係500蚊紙同1000蚊紙嚟㗎，大哥。 咁佢亦都多個可能性嘅，就係話 算佢。 唔係即使俾錢佢嗰啲人。佢都可以聲稱自己係好支持港獨嘅人， 係啊。 其實佢可以係嗰種喎，當然受款者未必知嘅， 冇錯。 你話你撐港獨嘅，我咪信你咯。我收就收得冠冕堂皇，係咪先？我唔會諗你啲錢喺邊度嚟噶嘛。只要你俾我，咁我使噶啦，就咁簡單。 喂，同埋呢個亦都可能係一個 trap， 佢知道你一定會要嘅，因為你要選舉用啊嘛。跟住梁天琦，你亦都百詞莫辯，點樣解釋啫？你梗係避咗唔解釋啦。喂，我信嗰啲錢都係個 trap 嚟嘅，俾你嘅時候，你梗係話，唔係，我梗係同你講，係咪正正經經用啊，大佬啊，我俾現金你好啦，我唔銀行過數啦，啱啱攞喺銀行攞出嚟嘅，咁啊，梗係全部1000蚊紙到500啦，唔通仲有20咩，大哥？仲有50、100咩？ 係咯， 咁你咪中咯，你俾人影咗之後， 你又冇呢個支付寶又唔可以咁大額喎。 喂，跟住你俾人 back 翻嚟㗎啦。喂，所以某程度上，我覺得黃台陽都係成個。老共去打擊呢一個嘅本土派，打擊呢個港獨嘅一個棋子。 咁但係而家佢，譬如佢 事後，我估佢先知嘅。 嗱、如果係咁的話，你咁嘅意思，即係鳥盡弓藏啦， 冇錯， 係嘛？咁佢即係由頭到尾，佢而家 咪 expandable 咯， 係㗎， 唔係所以佢走佬啦。喂，佢唔走佬， 唔係咁你點樣評估以後？譬如話本土派咁先啦。如果假設仲有派的話。你點評估佢哋而家嘅狀態先？ 佢而家佢哋全部都係 所謂本土派， 樹倒猢狲散㗎啦。 樹倒猢狲散。 佢喂，老實講，佢嗰套嘢完全係站唔住腳㗎嘛。 嗯， 喺一個好 depressed 嘅社會環境裏面，佢一套嘢先至係能夠生存得到。 嗯， 就係點呢？勇武抗爭，玩到嗰樣嘢呢，係即係好激進，即係講港獨啊嗰啲理念咁樣。 喂，呢个系一个好 depressed 嘅环境里面，嗰啲人已经系唔理性之下第一个反应嚟噶嘛。所以你泛民主派，我哋所谓主流啦，我而家我都唔知系咪叫主流嘅，屌扑街！喂，我哋都系食晒噶，喺呢个咁嘅环境里面，啲人先会咁样去反弹噶嘛。以前你一噏，唉。唔好讲呢咁嘅戆居嘢啦，大佬，你越讲越咪越大镬。 唔系，不过而家都会啦，而家都开始咁样啦，调翻转头啦，而家又 系啊，而家咪 turn back 咯， 又翻转头啦， 又 turn back 啦，大佬。喂，所以老共玩呢样嘢咧，真系几手咧，系玩得好准。 嗯。 所以你到今日为止，我再讲一次，旺角嘅骚乱，我觉得系人为建造出嚟。 嗯。 有社会基础，但系未至于去到咁严重咯。而全部嗰啲人。而家拉咗一啲，即系老，即系十不相。 替死鬼， 全部替死鬼。 系 scapegoat 嘅， 唔好。 嗰啲人其实你问我，真系系要真系帮下手嘅。我而家开始修订呢个谂法。 咁你 因为嗰班系 scapegoat 嚟噶嘛，真系俾人摆咗上台噶嘛，真系一康热成嗰啲。 其实我喺监狱， 你睇嗰度嗰班人点知？ 我喺监狱里边，我都有遇到有啲 勇武抗争 暴动案嘅人，有一个系同我同仓嘅，咁佢系烧的士嘅。 那个最重嗰个 最重咁咧，但系咧佢就我 咁佢有冇咁佢 冇乜同佢倾偈，因为佢 你冇同佢倾偈， 因为其实我尝试嬲下佢倾偈，但系佢都唔系好骚我。 O K， 即系佢直头系另名面啊， 佢一定识你啦， 佢一定识我，佢系另名面啊，直头。我谂住有一日拍下佢，喂啊边个边个，你睇下点解你喺度啊咁样，佢直头系另名面。咁我心谂啊，入到监狱你都咁啊，咁啊算啦。 嗱，我有一个怀疑系咩？ 佢咪对你都好唔友善，其实 真心教。 但系咧，嗱，但系咁，又俾我识到另一啲咧，又系因为暴动案入去嘅。咁咧，我遇到佢之后咧，嗰啲人就话自己系无辜嘅，真系。 嗯。 无辜就喂，大佬，我即系咁啱食完饭，同朋友落嚟凑下热闹。 嗯。 咁然后啊，俾你判啦。咁即係然後佢即係 唔係咁佢都應該有釘㗎啦。 嗱呢個我唔知啦。 老實講，即係我哋玩咗咁多年抗爭都好，即係如果你釘嘅話，我同佢都 刑事案應該係斷正 嘅。即係你呢個咁嘅氛圍同埋氣氛，喂，所以佢個部署其實返返轉頭去講呢，就相對係 easy 好多。因為喺嗰個咁嘅 moment， 喺咁樣嘅氛圍氣氛裏面，你釘我又釘。但係我發覺一樣嘢喎，頭先我爭啲漏咗講。唔係好多個而家係旺角騷亂嗰啲係有黑社會背景嘅人嘅喎，但係你睇翻嗰個電視嗰啲 有我 好少，唔係 majority。 具體我唔講啦，但係有某一啲我認識嘅，佢哋都就係黑社會。 咁嗰啲有安家啦，係嘛？ 我力佢冇嘅，冇。 所以咧， 但係 你嘅講法我 verify 到。燒的士嗰個咧，似係呢啲人。 冇嘅，嗰個冇嘅。 反而嗰個冇啊？ 嗰個冇嘅。嗱，我幾個講，我講嗰樣嘢俾你。咁我喺裏面咧，我係問到即係有啲嘅，佢哋梗係有單位嘅人啦。咁佢哋咧就有一啲人咧，佢就我唔知佢吹水定乜，佢就話俾我聽，其實每逢呢啲，譬如話佔中嗰啲，佢話：，即係我佔中我就出嚟嘅。嗰陣時喺邊啦？嗰陣時我就喺你話要清呢、這、一個金鐘島嘛，我攞住兩個榴蓮揈嚟揈去啊！嗰啲差人都唔咩嘅，大家知道曬㗎啦，根本就即係咩咧？即係我都幾震驚其實，即係其實嗱，理論上就基本上一直都存在嘅，我就唔應該震驚嘅，但係我聽到有一個人咁樣親口同我講，事實上有咁嘅情況咧，咁我都真係好震驚。個做法就真係老實嘅，就俾錢啦，俾錢。拆帳咁佢有啲頭頭，梗係佢梗係濕咗一陣先啦。咁拆帳之後，咪叫啲僆仔去，大家吹雞去做咯。吹完雞去做，咁然後去走咗先至散水，先至再俾錢啦。咁萬一又俾人拉嘅成嘅，咁又會有俾安家費嘅嗰啲真係。個模式係咁嘅，佢直頭同我講，我話嗱佢咁講啦，我都未能夠揾係即係未能夠確實到，直頭係話嗰啲警察根本係送帳嘅真係。是真系送张俾佢哋 又掉旺角骨啊嘛。 佢同我讲嗰次咧系讲紧自雨伞运动金钟道嗰度。 但系我睇旺角嗰个镜头，你自己大家再同睇啊，嗰啲人系熟手的。我同你落到去，我哋系冇咁熟手的，因为我哋唔系玩惯呢家嘢噶嘛，我哋唔系韩国学生运动啊嘛，大哥。嗰啲人系熟手的，似系喺街头巷战惯嘅人嚟。 系 嘛？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值得警戒嘅，即係從黃台養呢單嘢咧，就你唔好以為即係共產黨溝你嘅時候，即係話同你做個朋友咁簡單，佢真係利用你嘅。既然你講港獨啊嘛， 我咪食住你嘅世相咯，我食住你本土派嘅世相咯，系嘛？大家交个朋友，诶、哎，其实我哋都系好开明嘅吓、啊，你哋又可以表达唔同嘅意见啊，诶、哎，我哋仲可以帮下手添，屌！嗱，而家你发觉佢变成代罪羔羊，而家佢某程度上有啲咁嘅心理嘅反弹，不如我走咗佢算啦。但系如果你走英国就大镬啦，引导翻嚟香港噶嘛。 嗯，我谂佢唔会咁蠢嘅，佢点会走去一啲印度岛嘅地方？ 应该系表，同埋佢醒目仔咧， 唯有去走啲 表面上就去英国，其实就唔知输咗去边噶啦。 系啦， 或者讲咧，佢可唔可以喺英国都寻求呢个政治庇护咧？ 难 系啦，我相信都唔容易嘅，因为 系啦， 阿明都唔得啦， 人哋都望住你，佢你嗰个司法系统系咪咁啊嘛？咁、如果你嘅司法，点解刘晓波嗰啲得嘅时候就啱啱土话斋咯？其实老实讲就系讲。你唔單止話係你告唔到你，而係你告你個司法系統點樣處理你啊？喺中國冇人相信佢司法系統啊嘛，大佬。 唔係你剛才我攞個例子好簡單， 佢不公平審訊噶嘛。 MOSE 啊，即係嗰個新加坡嗰條僆仔。 係咯，咪 喂嗰個梗係有道理啦。喂，但係嗰陣時候你諗下佢嘅所謂嘅入境處都繼續上訴啦， 好耐都搞好耐， 都搞成八九個月啦。喂。喺美國，你亂噏一大輪，就算鬧埋耶穌，屌埋佢阿媽，即係喂都唔會有事噶嘛，大哥，最多係俾 YouTube 刪咗你片嘅啫，係咪？ 係話咧，即係嗰個叫做係政治庇護，首先嗰個條件咧就係話究竟逆地而處，如果你犯咗件事喺我個國家裏邊，究竟算唔算係犯事？ 系啊， 系啦、 啊， 你 个行 为 嘅， 第二，你个行为系咪普世价值嗰样嘢？ 第二系不公平审讯啦， 系啦、 啊，会面临不公平审讯， 系啦、 啊。你谂下嗰阵时候嗰个赖昌星喺加拿大都搞咗成十几年， 系啊。 嗰阵时候加拿大政府系要求老共保证一样嘢咩？你唔可以有死刑，因为喺我加拿大贪污系唔使死刑噶嘛，大哥。 嗯， 如果你話你翻到去有死刑嘅話，我唔引導佢翻去，所以佢搞咗好多鑊喎。 我可以冇死刑嘅，但係可以被自殺，咁可以自己吊頸噶嘛。 佢都要保證埋呢樣嘢咧。 不過同埋你諗下，如果佢即係而家佢嘅狀況係點，冇人知啦。但係如果佢萬一真係走咧、其實佢都唔係好使去邊度地方噶啦，冇乜地方可以去噶啦。 巴拿馬得唔得 啊？冇乜地方可以 你隐世咯，除非你 系啦，即系 但你咁样， 即系佢成个人生已经变咗。 你可能仲惨啊，其实即系你隐世，你系成世。 唔系，所以我话咧，嗰阵时候嗰、那个 friend 喺美国同我讲嗰阵时候话，帮佢手搞呢个政治庇护咧。我话如果从我哋嘅派系利益嚟讲咧，我话你咁系送佢一程，好，即系证明你有得把口讲。讲完做完之后咧，有咩事嘅时候咧，就撩咗佢，大佬。系嘛？即系证明呢条路线系完全彻底崩溃噶啦。喺、我哋嘅角度，我哋批评都容易啲。但系如果佢受咗几碌咧，我反而咧，佢有机会咧系可以翻身。 系噶，系噶， 系咪？ 唔系，但系我觉得都要再仔细谂下，点解咧？受完几碌，但系人哋会再问你个问题啊嘛。咁你仲搞唔搞？ 系 你唔搞，你然后你咪变咗你以前批评嗰啲人咯。 系。 系咪先？ 我觉得佢哋就算唔， 你仲搞唔搞先？ 佢哋唔搞咧，对本土派嗰个影响都唔大啦，因为其实已经散得好紧要。 唔系我同你啊，梗系会话，我除咗受呢碌之外，我仲会动嗰支港独旗啊，系动得更行啊！ 你一定要，你一定要咁添啊！直头系， 甚至乎喺狱中写本书，点解香港要独立啊？大佬， 唔系你等于阿 Billy 峰啫嘛，系嘛 ？Billy 峰其实都系噶 ，Billy 峰佢自己就算 以后 make noise， 净系 make opinion。 咁但系你對本土派、 我都唔知個 difference 喺邊度屌。 但如果你睇翻，唔會再抗議示威啦， 唔會出位， 淨係寫下文算啦，係咯。 但你睇翻黃台陽喺 Google 嗰度睇下佢，由六月去到而家嘅嗰啲咁嘅言行，佢都係咁喺度講緊本土派嘅行動太過天真。咁、你咪睇到其實如果佢收記錄之後，佢即係走翻出嚟，將會變成點樣咯？ 唔係，你都係一個心理反 應，可能懲教主都會順服咗佢。即系唔系讲笑啊？ 唔系， 惩教署连嗰啲十几碌终身监禁嗰啲犯都顺服得佢贴乖乖乖乖贴贴服服噶，可能真系搞下搞下搞下真系惩教更新啊！真系咁好，真系大镬。 喂，咁啊，时间都差唔多啦，咁啊，即系阿林啊、明啦，即系走之前啦，我哋都即系宣传下啦。其实阿明出到嚟系得个礼拜嘅啫，好大可能。咁所以咧， 两个礼拜 系啦， 十三日啦， 剩翻 十三日。而家我得翻一个礼拜唔够， 系啦。 我浮游嘅心态嚟 嘅。因为其实我见到你呢个礼拜咧，即系你可以去都系游行咧，你都尽量去嘅。 系啊， 系啊，即系知冇错，嗰啲叫做系低端人口啦，系嘛？又 我都系啊，我都。 咁领会 啦，系啦，领会啦，又见到你啦，咁啊非常之积极，系嘛？咁啊嚟紧你即系仲有第三次游行啦，咁就系、是、后日啦，后日嗰个就系、是、都系反威权， 系啦。 咁当然啦，都会有啲人就咁讲，啊又系反威权，又系咁抽奖，又系咁形而上，系嘛？即系呢个 又系重复紧过去嘅诉求。 咁、我觉得就咁讲啦，即系首先你阿明出到嚟。即係佢都話俾我哋聽，佢唔會放棄，都會繼續走落去。我覺得我哋香港人更加唔應該即係放棄咯，自己係嘛？咁就算無論係支持阿明又好，支持呢條路線繼續走落去都好，即係我覺得即係群眾嘅支持係好緊要嘅，係嘛？首先我哋話俾你聽，喂，我哋唔知會幾時會成功，唔知幾時即係要幾耐先成功，但係起碼我哋唔好放棄先，係嘛？咁所以。即 係，總之簡單嚟講就係呢一個嘅遊行咧，係過去嗰兩次我冇參與，因為八月尾嗰次我喺監獄，十月一號我哋喺監獄，12月3號2點呢、這個修頓嘅球場，我哋遊行到中心法院呢個反威權遊行咧。呢、这、一個係唯一，我相信呢個係唯一一次我哋而家目前嚟講最齊人嘅，俾人拉曬嗰啲，保釋咗八個、三個，即係11個保釋咗出嚟啦，13+3有11個出咗嚟。 而家係，而家唔夠13嘅，八個啫嘛，係嘛？ 咁我總之我哋13+316人，有11人出咗嚟嘅，而佢哋都會參與呢次遊行。我希望大家咧係可以，即係如果大家。喺八月嘅時候、十月嘅時候撐過我哋，咁你更加唔可以缺席啦。我認為係咁啦，起碼你見下我先啦，係嘛？話俾我聽，話俾我聽，即係話喂撐落去啊！我知道你12月7號又要翻去，但係你都頂住啊咁樣。咁呢個第一，第二就我希望即係大家都可以，即係除咗我哋之外咧，除咗所謂嘅政治犯之外，仲有好多嘢發生噶嘛。譬如你見到議會，我哋嚟緊禮拜三修改議事規則啦。喂，佢哋啲保皇黨真係肆無忌憚嘅咯，而家好離譜嘅。咁如果我哋 仲有 呢個遊行，我哋係啦，仲有一地兩檢啦， 仲有領展啦， 仲有嗰個DQ 4議員要追佢錢。 係啊， 嗱呢啲種種咁多樣嘢， 唔係啊，仲有一樣嘢啊，就算你抗唔抗爭都好啊，而家都向你打劫嘅啦，嗰、那個就係叫東江水。啊！東江水有加價， 遲啲又話咩沙中線啊？ 跟住之後咧，呢一個港珠澳大橋又加你100億， 即係呢啲夠唔形而上啦啩？夠唔係淨係話反威權啦啩？如果大家記得起呢啲嘅時候，你冇可能唔出聲啊？係咪先？如果你即係。我覺得每一個人就要即係把握呢個機會，嗱星期日係咁少時間嘅啫，真係，可能都係嘥你大概個零兩個鐘，你同我行一轉 ，OK， 都唔係好長嘅路程。 係 人越多，其實唔係淨係保護緊我哋，其實係保護緊你，因為人越多嘅時候咧，你睇到嘅八月嗰個遊行10幾萬人上街之後咧，係即刻變。我話俾你聽係未試過嗱，當然喺監獄裏面嘅我係好受到大家鼓舞，嗰個就係個八月尾嘅遊行係好鼓舞嘅呢個第一。第二，你有冇見過一個終審法院批保釋係可以2日之內批啊？我真係未見過，唯一黃之峰嗰次。 同埋你因為咁多人，所以英美政府係會出聲。 冇錯，如果唔係嗰十幾個嗰啲有名有姓戴曬假髮嗰啲 QCSC。點會出嚟嘈啊？佢哋唔出嚟嘈，終審法院點會好重視我哋呢啲案件啊？ 係，所以你話我哋香港人喺個互動過程裏面對英美係冇影響，或者英美噏嗰兩句説話，求其國務院噏兩句啊，或者嗰啲 QCSC 噏兩句，你覺得冇影響？喂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都為 Alex 出聲啦，UCLA 係咪佢跟住讀 UCLA 嘛？都講我 唔係即係咁講啊？ 喂，呢樣嘢雖然你話嗰個唔係代表政府。但係佢咁噏咧， 係有少影響， 即係呢種輿論啊，即係國際輿論壓力。 喂，你話要人哋外國或者英國又好，美國又好，佢要佢哋聲援你，首先你香港人你要聲援自己先得啊嘛， 你都唔嘈， 係咯，你香港人自己都放棄自己，大佬你叫人哋去撐你，你有冇搞錯啊？係嘛？ 唔係，當然我哋話、啊，我同意，我哋唔可以靠佢、啊，但係個問題就喂、是，客觀效果上。是有影響喎，馬道立嘅講法喎，呢個係涉及到重大嘅公眾利益問題喎，所以俾你上訴喎，亦都俾你保釋喎，大哥。 冇錯， 嗯， 係咪？喂，如果我哋嗰日啊八月嗰次， 嗯， 我唔敢話十萬啦，起碼都三四萬人啊，喺我嘅親身感受裏面，大佬啊，我除咗七一遊行嗰陣時候，零三年嗰陣時候逼得咁緊要，我從來未試過逼得咁緊要， 雨傘運動都有， 但起碼冇逼啊嘛，大哥，我哋都係衝出馬路啊嘛，大哥。喂，等咗成一個鐘頭都起唔到步啊，大哥！ 唉， 所以你冇話冇用啊， 係勁嘅嗰次真係，係勁。 你冇話冇用啊，喂，真係好多人都憤怒啊，大佬！我一個 test 啫嘛，我 send 個 message 喺呢個學聯老鬼群組，我問邊個去，起碼都五六條友度報名啦、 嗯， 應該喺邊度等，應該喺邊度等啦。嗱，呢啲人就係一個客觀嘅反應啦。嗱，平時。唔使佢去就唔去啦，大哥玩咗咁多年啦，都亦都唔可以改變世界。呢一單嘢係憤怒噶嘛， 嗯， 係咪？咁好啦，咁啊嚟緊星期日兩點係嘛？ 嗱，冇落雨噶，我而家 check 過啦，唔會落雨噶，不過就會凍少少。 星期日兩點鐘，修頓灣仔修頓球場集合， 好 遊行去到終審法院。 多謝阿明， 星期日見。 好，拜拜。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